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裙》，作者：踢大，第131集。 高建宏被他一句话吼得打了个晃，他将手里的文件甩到一边，再不管那些责任和义务，狠狠地按住桌子，声嘶力竭地喊回去： 没！ 两个男人隔着一张办公桌面对面对峙，谁也不肯认错，谁也不肯低头。朱韵垂眸，心跳得极快。 好，你现在说不后悔，我勉强还看得起你。 李寻指着他最后说：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我单枪匹马爬不了山，你现在把这话记住了，老子从来都不需要爬山，我在哪儿，哪儿就是山顶。 屋里久久安静，朱韵抬头，惊见高建宏流出鼻血，他起身。 高建宏，你…… 高建宏也知道自己情况，他拿手胡乱一抹，可血怎么也止不住。朱韵看向李寻，李寻还是那副阴狠的表情，见高建宏流血，他神色似乎更为疯狂了。高建宏血擦不干净，干脆也不碰了，手撑到桌边，很快西服和桌面满满都是血迹。他咬牙凝视李寻，说什么也不肯移开目光。先离开的是李寻，他仿佛受够了这一切，摔门而去。高建宏在他离开后再也支撑不住，仰头倒在地上。朱韵拨了急救电话，叫来吉利的员工照顾高建宏。等他出去寻找李寻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见踪影了。朱韵站在路口，周围的路人都向他投来惊恐的目光。一个男孩上前问他： 你没事吧？需要帮忙吗？ 朱韵低头，才意识到自己手上身上全都是血。男孩想要帮他叫救护车，朱韵摇摇头，轻声说了句： 不用了，谢谢。 朱韵开车回家，换了一身衣服，再回到飞扬已是中午。飞扬的一众员工正准备吃饭，朱韵扫视一圈，发现李寻不在，向侯宁打听。侯宁说他一直没回来。 不是跟你在一起吗？ 侯宁皱着眉头问。朱韵脑子乱，一时没答。 你把人给弄丢了？ 旁边的张放给他拎回来。 哪儿都有你。朱政委，吃没吃饭呢？让老腾给你带份。 赵腾正在订外卖，询问朱韵想吃什么。朱韵疲惫道： 你们吃吧，我不饿。 他去董思阳那请假。 我有点累，今天下午不来了。 董思阳坐在真皮大转椅里看着他。 稀奇啊，你居然请假。 就一下午。 董思阳搔搔下巴道： 你们去吉利了？谈出什么结果了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 朱韵摇头： 没什么结果，等李寻跟你说吧。 朱韵回到家，躺倒在自己的小床上。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有些晃眼。明明是自己的床，朱韵却觉得很陌生。究其原因，大概是他从不在珍贵的工作时间躺在床上。他闭上眼睛，想让自己静下来。阳光足够温暖，朱韵渐渐睡着了。等他一个大叫醒来的时候，天已全黑。他站在窗边向外看，天跟从前一样，一颗星星也没有。人在醒来的那一瞬间身体最轻，因为大脑一片空白，但很快所有的事情又重新铺满大脑皮层，身体又沉下去了。朱韵打了个哈欠，临时起意去看场电影调节心情。她洗了个澡，正擦头发的时候，门被扣响了。朱韵一愣，回想着自己最近有没有在网上订购什么东西。 谁啊？ 门外没人应。朱韵像猫眼看了一眼， 一道黑色的身影站在外面，低着头。朱韵瞬间认出来人，打开门。 李寻。 门打开的一刻，朱韵闻到浓浓的酒味。 你喝酒了？ 他看不清李寻的神色，但他看起来俨然已经醉了。 他为什么不后悔？ 他低声开口，朱韵没听清。 什么？ 李寻抬眼看他。 我问你，他为什么不后悔？ 他的目光有点吓到他，血丝密布，双眼赤红。 他就那么恨我，死也要赢我。 朱韵说不出话。李寻看着沉默的朱韵，忽然咧嘴笑了。这样的目光配上这样的笑容，着实癫狂。 他太蠢了，他怎么可能赢得了我？他自己知道，他全都知道。他比你更清楚我的实力，我随便弄一弄，他就吃不消。 因为醉酒，李寻有些语无伦次。他说着说着忽然一顿，看着朱韵。 如果我逼死他，你会怎么看我？ 高建宏的病不是你的错。 不是吗？ 朱韵又说不出话。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自己很能理解高建宏。或许他跟他一样，也过过一段死循环的日子。他们三人都曾被同一件事逼到走投无路。李寻被一道铁栏隔绝于世，外面的两人，一个选择逃避，一个选择一条路走到黑。 你想说什么？ 朱韵摇头。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动作却让李寻发火了，他狠狠地说道： 把你想说的说出来，别像以前一样什么都让我猜。我现在不想猜，你是不是也站在他那边，觉得我做错了？ 朱韵没料到他会忽然激动起来。隔壁的门开了，朱韵的邻居是本校研究生，跟朱韵很熟。他戒备地看着李寻，问朱韵： 怎么了？ 朱韵摆摆手，把李寻拉进屋，对研究生道： 没事，是认识的人。 朱韵关好门，回头去冰箱里拿了瓶醒酒药，倒了两片，拿着水杯过来。 先把这个吃了，你怎么喝这么多？ 李寻盯着那两片药又陷入思考。朱韵操纵机器人一样把药放到他手里，又拖着他的胳膊肘把药放到他嘴里，然后把水杯放到他嘴边。 喝。 李寻醒过来一点，冷冷看了朱韵一眼，一饮而尽。朱韵接过他喝光的杯子，李寻一屁股坐到床上，低头点了根烟。窗外夜色浓厚，朱韵站在床边看着他。 以前我做完一件事，不管成功失败，都会很兴奋，调动积极性去做下一件事。 李寻半根烟抽完，声音低哑地说： 但这次我什么都干不动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？ 我不知道。 你觉得还应该继续吗？ 这件事你自己决定，旁人没有发言权。 李寻看着他。 我现在是在问你意见。 朱韵静了静，说道： 小事我可以帮你决定，但这不是小事。在判断事情走向上，你比我厉害得多，我不给你添乱。我唯一一条建议是，希望你在冷静之后再做决定。 李寻无声地看着他，半晌问道： 如果放他们一次，方志进怎么算？ 他的天平又倾斜了。 一码归一码，以前你带我们做事都是盯着那条最宽最准的路，而现在却只盯着方志进，他根本不配你这样做，所以你才会觉得自己浪费时间。 李寻又点了支烟，低沉地问： 你不想弄倒他？ 朱韵抱着手臂。 你出来前，我觉得弄倒他最重要。但你出来后，我觉得你的发展和未来更重要。 他曾看到李寻在下班后读 Oculus 的 VR 报告，也看过他研究新的搜索算法，但都只是泛泛而过，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。朱韵厌恶方志敬，厌恶得要死，可他更怕李寻陷在一块泥地里。如果他们现在不收手，而高建宏也真的在此期间不幸离世的话，那将来李寻对待感情恐怕会更偏执。况且以他的实力来说，只做几款小游戏太屈才了。 江湖不大，圈子很小，我们早晚还有再交手的时候。 接下来就是李寻漫长的思索时间，他坐了足足20分钟，最后眉头一紧，小声道： 你给我吃了什么？ 李寻眉头越来越紧，手按着胃。朱韵惊讶道： 怎么了？我给你吃的奶鸡精华片，专门醒酒疏肝的，还是进口的。 李寻钻进洗手间狂吐，朱韵重新将药拿出来检查，一点问题没有。他回到洗手间门口，对里面猫着腰吐的人说： 你是喝的太多了。 李寻吐完在洗手池洗脸漱口，掀起自己的衬衫擦了脸，回身出来，一头栽在床上，脸埋进松软的被子里，精疲力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